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继续谈谈父母关系。上几次的课程里面，我跟大家谈到父母关系有两种比较极端的，一种就是父母太在乎孩子，太控制孩子了，不给孩子自由，也不让他们长大。另外一种就是父母失职，对孩子丝毫不关心，小时候甚至都没有好好带过他们，同时也一直表达不出来爱，这种父母是属于比较冷漠的。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如何让自己能够成长，真正发自内心的去接纳父母，同时把他们放下，最终问自己说，在我这个年纪，我真的还需要父母爱我吗？其实答案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爱我们，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他们不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可能没有东西吃，没有地方住，失去了关注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，因为当时我们年龄很小。可是现在的我们年龄都这么大了，真的需要父母的爱吗？真的需要他们爱我们吗？如果你诚实的、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，答案是，真的，我其实不需要。所以我曾经说过，修父母这一关，第一关就是先能够放下要求父母对你的认可、赞赏和认同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就是相当了不起了。不断地去看见自己如何习惯性地在讨好父母，同时把这种惯性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讨好每一个人。如果说你小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取悦父母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的话，很可能在你生命其他的领域当中也不断地在创造相同的模式。所以必须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放下，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父母的认可，我甚至不需要别人的认可，我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回到自己的心中，回到我们的内心，去找到这种感觉，我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安身立命，我是不需要别人的。再进一步，你可能就是不需要父母的爱了，这是事实。我们这么大了，真的不需要父母的爱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习惯性的要去抓取父母来爱我们。有时候父母真的让我们失望透顶，我们就会把这种情感的需求转移到自己的配偶、孩子，或者是闺蜜、好朋友，甚至是上司上面，需要他们的认同，需要我们的各种关系户都爱我们。其实这种越缺爱的人反而得不到爱，就像银行始终都贷款给有钱人一样，他们不会贷款给真正的穷人，而真正的爱也只会降临在那些不缺爱的人身上。如果因为缺爱而去寻找爱，希望在生命当中你的关系户都能够来爱你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只会越发感觉到自己不被爱，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别人爱你的方式的。我在小时空修心课最早期的课程里面曾经说过，如果你一直是感觉不被爱，一直缺爱的话，你会用三种方式在你的生命当中重复去体验这个模式。第一种就是你真的会吸引那些无法爱你的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第二就是别人爱你的方式，他不管怎么样对你，你都会把他解释成为他不够爱你，他不是爱你的。第三种，就因为你带着这种我不值得被爱的模式，别人在跟你交往互动当中会不自觉的真的就不爱你了，被你搞得不爱你了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我们真的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个模式，最终能够放下，并且告诉自己，其实我真的不需要父母的爱，我可以过得很好啊。 与父母关系当中要修行的最高境界，就是我不需要父母快乐。这就进入了我们下一个要说的另外一个极端了，那就是父母为什么能够控制我们。在我们长这么大了以后，我们很多行为、生活方式、我们的前途、工作、职业考量都还是要听从父母的，甚至我们的婚嫁都要受父母的管制。为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希望取悦父母，因为我们受不了父母痛苦，我们觉得父母应该要快乐。哎呀，年轻的时候真不容易把我们带大，含辛茹苦的吃了那么多的苦，现在我们有能力的应该好好的去孝顺他们，让他们快乐呀。但是亲爱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该为另外一个人的快乐负责。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一点，把你父母的喜怒哀乐从你沉重的肩膀上面卸下来，那么你就成功了，真的是跟父母能够切断这个牵缠的关系。好的，在下一次的修心课当中，我还会跟大家谈到对于过度控制、过度期望的父母们，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沟通互动。在今天课后的音乐冥想当中，请大家去感受一下，我能不能做到不要求父母赞赏，我能不能不要求父母爱我，甚至我能不能做到允许父母不快乐呢？如果我能做到这些的话，我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人。这个时候，我自己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，同时也能够把我的快乐反馈给我爱的人，去感染他们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